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东三环燕莎桥到国贸桥南北双向车流量大，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四惠桥北向南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各位朋友们，下班快乐。 这个掐指一算，发现这一周好像过去就2018年就正式翻篇了 啊！哎，真的，你还有在计算这件事儿 啊？这我都没有想，哎，现在这个时间过到哪儿了？是不是真的12月份也快过去了？ 是， 但是总有一种隐隐约的感觉，让我觉得2019年就在眼前。嗨， 就是因为陆续现在就是大家都能收到什么年底啊，各个公司给你寄来的一些日历什么的，就会发现，哎，2019年好像指日可待了。 对。所以说今天呢也特别想跟各位分享一个今日人物，鳌拜。鳌拜啊，对，最近有很多朋友在不停的狂购啊，或者包括今天晚上肯定也有一些出行啊，一些聚会啊。 是的， 提醒各位此时此刻在下班路上的话呢，有可能会碰到相对比较拥堵的晚高峰。 是的， 所以请各位保持好自己的心情状态啊， 调整好心情状态之后，我们先送上第一首歌。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准备好星期一的时候跟我们摇一下了吗？ Ladies and gentlemen, something special for you. A premiere, real premiere. This is the new single of DJ. 首先我们的 Goodbye World 第一首歌从钟汉良的这首很热力的歌曲开场，好不好？ 摇起来。 不想要一个人犹豫，也不要你一个人嗨，更别说三人行两样情，爱与冲动在摇摆。我不想要一个人安静，也不要你独自悲哀，更别说眼睁睁看着他眉来眼去的时代。遮着剩一个眼光，我猜你一定正在笑我傻，转个圈一点泪光，别说你爱他。闭上眼摇身为祸，情人越危险越是少人忙，纯情圣洁模样，释放众生欲望。要是他车窗都摇起来，你的心就由我解开，要是你的心动摇起来，不如放任身体开怀，要是你身体都摇起来，我就无需等到花开。摇起来全世界摇起来，我要我要我俩开怀。我不想要一个人犹豫，也不要你一个人嗨，更别说三人行两样情，爱与冲动在摇摆。我不想要一个人安静，也不要你 独自悲哀，更别说眼睁睁看着他眉来眼去的时代，朝着剩一个眼光，我猜你一定正在笑我傻，穿个圈一点泪光，别说你爱他，闭上眼摇身为祸，情人越危险越是招人忙，深情深切模样，释放众生欲望，要是他车窗都摇起来，你的心就由我解开，要是你的心动摇起来，不如放任身体开怀，要是你身体都摇起来，我就无需等到花开，摇起来全世界摇起来，我要我要我俩开怀， 开场曲来自钟汉良，摇起来啊，就是会有一些摇摆的感觉哈、啊。 是，有人有一句话说的是，男人是视觉动物，女人是听觉动物。当然，这首歌曲就是出自钟汉良的《视觉动物》这一盘专辑当中。 嗯。提醒大家，如果最近频繁聚会的话，小心酒后不要这样哎。 摇起来，一定要找代驾。 哎，对，醉醺醺的，连这个外面到底是这个车在哪儿都看不清楚了啊。对。也吃多了，满街都是什么 美女、 薯条。就是你说的，不是我说的啊！ 说的是那个《恋爱的犀牛》当中台词吗？不是， 嗯，黄昏是我一天当中视力最差的时候，又来了，就会这一句合着啊， 每天来一次。 OK， 好，我们前面听到的是第一首歌，是来自于钟汉良带来的《摇起来》， 是第二首歌曲，为大家准备了一首同样是可以恰起来的歌，恰恰。嗯， 最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就是星期一猴子穿新衣哈、啊、就是大家今天都穿得漂漂亮亮的哈。好，来听旺福两个恰恰好。 今天稳重了好多啊，像星期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完全我属于一种 欢脱了。 对对对，这岁数一直往下掉啊。对啊， 要到年底的时候，尤其周一的时候，一定要稍微变得稍微沉稳一点，是吧？ 对。 但是你选的这首歌曲完全是很戳中了很多人的萌点啊。 对，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在下班路上有一种返老还童的心啊。好， 稍后进行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王牌推荐。 打开新的一周，其实这也是2018年的最后一周了。无论在这一年所有的欢喜悲伤酸甜苦辣，到了这最后一周呢，我们可能都会在心里面有些许的沉淀了。 是的， 对于电影来说呢，其实也一样，下周就要到2019年了。 对， 在这个2018年的尾巴，有哪些上映的新的电影呢？ 比如说印度著名演员阿米尔汗主演的新片叫做印度暴徒，将会在本周五上映。其实这个故事的背景设定在19世纪30年代的印度，讲述了一个江湖骗子的坎坷人生。 好吧，这部电影阿米尔汗再一次颠覆形象啊，据说是一头卷发，戴着这个鼻环，然后呢两撇上翘的小胡子啊，还骑了一匹白色的驴啊。 阿凡提吗？ 这个到底反正是什么造型啊，现在我也不太清楚啊。但是阿米尔汗因为他是印度版的刘德华嘛，所以主演的电影其实经常是在印度创下票房的这个记录。 对，也不断刷新了中国市场上的印度电影的票房记录。但是这部电影呢，上个月在印度上映的时候却遭遇了滑铁卢。也遭遇了很多影评人和印度观众的冷遇。 所以你别看这是虽然是2018年最后一周，但是呢我觉得上映的电影可能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精彩。 是 佟大为、开心麻花的马丽、霍县和乔杉主演的电影《来电狂想》本周六也会上映。 这是一部什么电影呢？就是大家如果看过意大利的那部电影叫做《完美陌生人》的话，就会有一些印象了。它是来自于那部电影的翻拍。就是讲的是七位好朋友在一次 party 当中玩了一个很大胆的游戏， 就是大家把手机放在桌子上，然后呢来电来信都要对所有人公开。 细思恐极 啊，几个好友所隐藏的秘密就在一声声手机的提示音当中暴露出来了。 叮铃，您有一通未接来电。 所以相比来说，什么聚会的时候把手机收起来，这是一个很安全的游戏，对不对啊？ 如果有看过原版电影的朋友，都会对这个手机的杀伤力和巧妙的反转记忆犹新。而翻拍最考验的就是本土化的问题了。 对，怎么把这个故事变成在中国发生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个电影里面的插曲，是来自于毛不易， 别再闹了。 那些有趣的事情，别把气氛弄得如此低沉。我知道这几天你心烦，每个人的活都不简单。我知道如果把你换作我，我也会冲动，也会不安。即使天塌了还有我在身边，没有什么不解的难。外面纷纷扰扰，里面乱乱糟糟，我们别再闹了。这个冬天依然很冷了，我们靠在一起好吗？有些有趣的事情，别把气氛弄得如此低沉。我知道这几天你心烦，每个人的活都不简单。外面纷纷扰扰，里面乱乱糟糟，我们别再闹了。现实生活本来已很累了，你的手给我吧。外面纷纷扰扰，里面乱乱糟糟，我们别再闹了。这个冬天依然很冷了，我们靠在一起好吗？里面乱乱糟糟，我们别再闹了。这个冬天依然 然很冷了，我们靠在一起好吗？外面纷纷扰扰，里面乱乱糟糟，我们别再闹了。现实生活本来很累了，把你的手给我吧。这个冬天依然很冷了，我们靠在一起好吗？ 四个字其实是男生啊，是男人再去想要去给一个他的另一半一个台阶的时候最常说的话，别再闹了。 冬天都这么冷了，别闹了行吗？是这意思吗？ 反正不一样的诠释，或者不一样的理解啊，这四个字告诉大家，生活好好的，别折腾啊。 Spend all your time waiting for that second chance.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 继续送上温暖的好歌给在下班路上都要去聚会的朋友们， 记得找到我们的方式联络到白街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的节。 好吧，音乐方面关注两条，明天2018小野丽莎 Lisa Ono 北京演唱会北展剧场上演了。 另外呢，今天晚上在毛 Live House 还有一场别开胸面的超级枕头大战 Party， 对， 值得期待。 会有一个1000多枕头组成的枕头山，听起来还挺有意思的。这是 Lisa Ono 翻唱的 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West Virginia Blue Ridge Mountains Shenandoah River Life is old there Older than the trees Younger than the mountains Growing like a breeze Country Road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All my memories gather round her. Miner's lady, stranger.Drops in my eyes, 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to the place I belong. West Virginia, Mountain Mama.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I hear her voice in the morning or she calls me. The radio.Country road. 如果想问一下正在听节目的你，第一首会唱的英文歌，你不要告诉我是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歌，或者是两只老虎，或者是、这个、 或者 ABCD， 对，我们不开玩笑的时候会是哪一首呢？这个考验你的这个时代感。 迈克尔学那首可能是我第一首学会的。 你看我很多人第一首学会的歌都是这首、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也有人第一首学会的是 Yesterday Once More， 对 昨日重现， 经典， 对、你看这些歌我都没听过， 又来，但是 我是他们翻唱的那版我没有听过吧？ 好吧， 对不对？ 但是我们还是要强调一下，因为小野丽莎的这一次就是明天的演唱会呢，对于她个人而言是比较有意义的，因为是算是她出道30周年的一个纪念吧。她也将在明天呢回顾一下这30年的音乐路程。 所以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克， 希望朋友们都能够悠闲一点，快乐一点，在下班路上啊， 是的， 不用着急忙慌的去赶到某一个饭局啊、可以闲适一些啊，反正迟到这件事儿对于晚高峰来说 很正常啦， 见怪不怪了是吧？今天不妨说一说目的地好不好？ 可以啊， 就是大家想去哪儿，或者说你们现在的目的地是哪儿？ 对，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晚上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和计划。发送目的地不用加手机号到白杰 FM 就可以了。 嗯，像我这种晚上也没有什么目的地的怎么办？是不是看着会生气？ 就是去家也还好啊，两点一线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生活、 那如果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要加班，是不是会不会有很多人都哇心态平衡了很多， 就是表面上可能会说心疼你3秒钟，但是内心说开心。 好，我愿意用我自己的片刻的难过去带来大家的开心的情绪。OK， 没问题。 抱歉，但是今天晚上我可能要去那个潮 Live House 去感受一场现场啊。炸裂。 我突然想到我们明天的节目需要一些内容要准备起来。好了，现在是17:21:58，大家别忘了赶紧联络我们的白杰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告诉我们今天晚上你的目的地会是哪儿呢？ 如果我们找到一些目的地是相似之处的，比如说，哎，那几个朋友什么情况？ 怎么了？ 谁让你们真的发3个字目的地过来的？ 他可能会觉得是有一触即发的关键词。 对，我是想帮大家找一下，合并一下同类项，看看能不能在一个地方碰到同样的我们的娱乐最王牌的听友吗？ 是，比如说有朋友发来信息，就是偶遇火锅店呐、之类的。在冬天我觉得最好的就是完全不用提减肥这2个字，因为有火锅啊、涮肉啊、羊蝎子呀、排队等着你。 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儿吗？ 玩。 可是有时候想想，是一种知足的状态。有好的朋友，然后呢有温暖的火锅，然后呢有喜欢的人，其实人生呢就夫复何求，对不对？ 是，唯有美食可以治愈我们一天的疲劳。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的歌《Mayday》知足。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笑，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会不会放手？即使才是拥有，当一阵风吹来，风筝飞上天空，为了你而祈祷，而祝福，而感动，就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才发现笑着哭最痛。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寂寞。

并非蜘蛛侠系列电影粉丝的我，在得知蜘蛛侠出了一个动画电影的时候，内心毫无波动。然而打脸来得如此迅疾，这部作品呢，用我的漫威铁粉朋友的话来说，每个镜头都是彩蛋。但我要说，这部作品最厉害的就是在于，就算你不是粉丝，你一样可以感受到一个完整感人的起源故事。 Let me guess, out of nowhere, you all got sucked out of your own dimension. You messed up big time, kid. Buckle up, guys. 英雄成为英雄前的普通生活，从普通人到英雄的蜕变，是漫威英雄起源故事不变的母体。然而蜘蛛侠平行宇宙呢，把这位老朋友讲出了新的味道。 My name is Peter Parker. 我们熟悉的 Peter Park 在电影当中只是一位中年发福的配角，主角呢是年轻的小黑猪迈尔斯。另外还有来自不同平行宇宙的四位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甚至不同物种的蜘蛛侠亮相其中。 If we don't work together, come on. 复古美式漫画风确实比真人电影更加适合放飞自我，可以突破真人电影在动作上的很多局限，配上炸裂的音乐 What's up, Danger? 可以自由飞跃穿梭在纽约的摩天大楼之间，让很多观众重新找回了燃点。 What's up, Danger?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依然是这部电影当中蜘蛛侠们的座右铭。但有趣的地方是，这部动画试图探讨了另外一面，就好比说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往往意味着生活当中的危机四伏，这是一句宣言，同时也是一种束缚，也是成长必须的代价。推荐你们提前订票，今天晚上就可以去看看这部排片量很高的蜘蛛侠平行宇宙，很适合约会的一部电影。 同样是表达就是一种很浓烈的情谊， 是， 但是呢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比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要高级一些啊。 对， 你是我的太阳花 You are my sunflower。 嗯、哎、就感觉还挺可爱的。 对，这首轻摇慢摆的歌就叫做 Sunflower， 就是好像是这个蜘蛛侠啊。你刚刚说到这个电影里面的应该是插曲还是片尾曲来着？ 片尾曲，好，然后就是配合着这个音乐，你就能感觉到那个小黑猪蹦得出来了。 为什么你说蹦的这两个词就很跳戏？ 就是很跳跃那种， 感觉像动物世界。我还没看，我特别想看、嗯、如果说非要跟蜘蛛侠找到一些链接点的话，就是那个冷笑话了。蜘蛛侠是什么颜色的？ 红色，红黑色。 不对，是白色。 为什么？ Spider-Man。 天很冷了，请对我们仁慈一点。 好上周五刚才你说到的这个是备受期待以及好评的电影，就是叫蜘蛛侠平行世界、嗯、其实还有一部喜剧片叫做天气预报，这个我们之前也说了，也上映了， 是 喜剧演员也是筷子兄弟的成员肖央来指导的。 对，而且呢演员表当中除了杜鹃可以说清一水的喜剧阵容。 对， 小沈阳， 嗯， 王小利， 嗨， 常远， 嗯， 岳云鹏， 嗯， 说这四个名字的时候， 我的妈呀、 哦、我觉得咱俩的对话特别像说相声。 对，说到岳云鹏那必须得加一个我的妈呀、啊、这历史告诉我们说 凡是这种艺术都是喜剧演员的电影呢，其实是有踩雷的风险的。对， 是， 而且你看我们刚才推荐了一部好片，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就是这么一部烂片。但是我们推荐不是说让你真的去看，而是让你自己去度量一下你该不该去踩这个雷。因为天气预报上映之后呢，这个规律已经又得到了印证，而且已经有网友提炼总结了烂片的四大定律，那就是 小沈阳 加小沈阳加东北 F4， 对，还有谐音梗和杜鹃、 这个、对，觉得这个加在一块， 谐音梗我们上次不是都跟大家分享过了吗，是吧？还有就是为什么说杜鹃也是中枪了呢？ 好吧，接下来我们就分别来拆开看一下这几个元素、啊、破坏力烂片四大定律：小沈阳、东北 F4、 谐音梗、杜鹃。 一皱眉头就心痛，我没空理会我，只感受你的感受，你要往哪走，把我灵魂也带走，他为你着了魔，留着有什么用。 这首歌翻唱啊， 嗯 ，Superstar 这个歌大家比较熟了，翻唱的人是冯莫提， 冯提莫 啊 ，sorry， 冯提莫， 对， 翻唱版。然后为什么会说这首歌会用在这个电影里面呢？稍后我们大家就可以听得到了哈。 是， 嗯，我们先来拆开看一下，刚才我说到这几个烂片四大定律的这个元素破坏力到底有多大，好吗？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就是小沈阳，凡是他主演的电影，豆瓣评分就很少超过五分的。职业生涯的最高峰，曾经和张柏芝主演的一个情侣片，然后但是这部叫《河洞狮吼二》的片子，也是创造了他有史以来最低分，3.3分。 东北 F4 就不用说了吧，看到名字。直接可能就会有人打一星的冲动。 对， 而杜鹃其实从欧洲攻略开始就支配了你的影片的恐惧抢红啊，还摆渡人，这分都不高啊。 是国际名模挑选烂剧本的能力就和摆 pose 能力一样出众。 咱们是不是有点太 太不仁慈了？ 对， 那我觉得杜鹃还是还好吧 还好，就是我觉得最值得去说的就是谐音梗。我个人其实特别不喜欢，就是比如说啊，宁浩导演其实《心花怒放》里面，我觉得这个谐音梗就还算是不错的 ，hold 住了。 对，有些就真的就不好说了，什么从天而降什么的，从天而降，对，怦然心动，不可思议。 嗯，豆瓣评分都是不太高的，而《天气预报》的加入呢，就让《错别字三部曲》晋升成了四大金刚。 这部《天气预报》讲的故事就是什么呢？就是小沈阳演的这个雷神，然后呢作乱，然后呢什么寿星啊，什么都出来了，风神、雨神、电神，所以你们明白为什么这首歌会出现在里面了是吧？ 哦，为什么呢？ 你是电，你是光啊。反正有人说不好看，就直接看电影看一半就开始，就直接上网开始购物了。 对，有朋友就留言说，我已经买了300多块钱的东西了。 好， 除了观众，可能连主创自己都觉得有点看不下去，连坑都懒得填了，就在台词里面直接开始吐槽。 嗯，好吧，就是比如说，肖央对寿星说：“你世界观讲得这么快，让人有点接受不了啊。” 啊， 寿星就怒斥他说：“都要拯救地球了，我哪有时间给你消化？” 所以我们会发现这两天这部电影几乎是遭到了海量的批评和吐槽，而面对观众的批评的时候，肖央就表现得很诚恳，他说大家的评价我都接受，对我这一次也是很有意义的成长。 确实成长了， 嗯， 电影上映4天票房都已经1亿了，你说说 看到这个票房不禁让人心里一寒。 对，这是个有钱的老男孩。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到底我该如何表达，他会接受我吗？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注定我要浪迹天涯，怎么能有牵挂。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是不是应该放弃？花开花落又是一季，春天啊你在哪里？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

来问问这个朋友他要去哪里。 Hello， 这位朋友你在线上吗？ 哎，你要去哪里？嗨。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 怎么称呼你啊？ 啊，我叫小雨。 小雨。小雨，你打算去哪里？你去哪儿了？准备这是？ 跟我们报告一下目的地吧。 啊，我在双桥这边。 哦，直接把地址都说出来了。 是回家吃饭呢，还是和朋友聚会呢？ 哦，回家。 回家 ，OK， 好。微信的名字是叫 小幸运。 小幸运，好，因为我记得上次有一次你是我们的备选听友，但是第一位朋友应该好像那天是答对了还是怎么样，反正就告诉你说没有机会了，但是下次会优先选择，因为今天你又答 对 了。 对对对对，感谢感谢。 加油啊！希望今天你可以有小幸运营造我们的福利，好吗？ 嗯， 好，谢谢。 好，我们的答题现在正式开始了。我们先从第一题，王祖贤啊，最近呢晒出几张近照，减肥成功，宛如少女。请问，王祖贤在拍电影之前是一位排球运动员吗？ 啊，不是。 答对了， 恭喜你，为你捏一把汗。第二道题 是篮球运动员啊， 嗯， 对， 嗯，第二道题挺难的， 嗯，不简单。那我们可以问那个《西游记》的题。 好， 嗯， 在《西游记》里，王母娘娘举办蟠桃宴，吃了长生不老。请问王母娘娘的蟠桃园当中，一共是有1200株蟠桃树吗？ 三、二、一，请回答。 不是。 哇，厉害！那是多少啊？ 不追问。 3600株。 啊，对呀， 啊，对呀，对呀，对呀，对呀。好。 第三道题啊。 好的，第三题，请听题。这道题可能也不简单，请问，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杨贵妃，在入宫啊侍奉唐明皇之前，她是唐玄宗的儿子信王的妻子吗？三、二、一，请回答。 不是。 现在有一个反转的可能性了。 啊，我们 就是你的名字给你的加持，小幸运。 我们现在是没有反转了，是那天说 没有反转了吗？ 对。 哦，那就就是从第一道题勇闯到底。 对，现在我们都是这样了。 嗯嗯。那第四道题我们就是相对还是选一个女生比较擅长的吧。 嗯， 对，选个简单的。 那这样吧，因为我们也没有正式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今天我们还是 有反转的可能性， 反转 是吧？ 对对对啊，嗯，来，你要继续还是放弃？ 不服众怎么办？是吧？ 嗯，继续还是放弃？ 啊，继续， 加油。 OK， 继续哦。哇，他都没有问多少。好，这样， 啊，怎么偷偷？ 是多少？ 你贼 啊！没事没事，继续啊，我们来问一下。好，我们先来问一个地理题。泰山号称是五岳独尊。 请问泰山的最高峰是叫玉皇顶吗？ 是吗？ 是。 嗯，怎么了？你是不想放出这个音效吗？ 还有一题了，对不对？ 对。我现在有种感觉，老白现在在为自己捏了一把汗。 真的，好久没有这么紧张过了。 嗯，最后一道题你来问吧。 就关键他也没有反转啊，对啊，最后一题我来问哈， 嗯， 为什么最后一题要交给我？ 因为我觉得太难了，这种难为别人的事情还是 要简单一些。 好，简单一些，简单一些哈。好，好，崇祯皇帝是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请问崇祯是从哥哥的手里接过皇位的吗？ 是还不是呢？ 三二一，懵吧？ 是。 他这一路连蒙带撞，五题全对啊！ 天啊，你真的太幸运了！今天我们的现金已经累积到了600块了。 哦， 所以我觉得今天你现在可以已经更换一个目的地，不用就是回家里，然后给家里人打电话说咱们出来聚餐吧。 对，请客吃饭吧，什么都别说了。顺便要告诉另外一位已经在备选的如果微笑这位好朋友，因为小幸运今天真的是小幸运而大幸运， 他等一下会不会刷屏一路哭到底？ 所以我们下次优先选择 好 吗？好，谢谢。 但是我们还会恭喜你，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好吗？ 好，谢谢。 给我们揭晓一下今天的育儿题答案吧。我们问到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呢？ 老男孩。 好， 谢谢小幸运，他真的就是一个头像是一只鹅，还是一只鸭子？ 好紧张， 别紧张，现在600块已经拿到手了，拜拜，恭喜你啊！ 用他的头像里面那个鹅的那个一句话来回复一下他，好不好？ 嘎 嘎，就这样，嘎着赢走了我们的奖金。 Suntem cu dânsea hoppa Zânia, zânia, hoppa Toată lumea, lumea toată încântată De pisica talentată Hoppa, hai că-i bună Hoppa, nu-i o glumă Toți gata pe costică Să le mai aduc o sticlă Să le mai aduc o sticlă Toți gata pe costică Să le mai aduc o sticlă 当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的时候，我就应该 小心一点， 不要把电话打给他。他带着这样的名字叫小幸运而来的， 对，而且他头像就是很可爱，一看就是心态特别好， 对，完全不被我们的逻辑干扰，因为我们前三题其实答案最后都是不是， 对， 但他没有被干扰，就是这么啊， 一路懵到底， 就是一根筋的懵啊，不是。就这样居然懵到最后，但我不是全懵，我觉得他可能也是有自己对于一些知识点的记忆在、啊、 比如说我们问到一些历史题，可能他就真的知道，但是我们今天问的题其实还是挺偏的。 大家准备一下，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题了。 手机对话框对准到白金 FM， 杨军白雪的百人节，地灵的节，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哥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哥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好了，音乐题准备好了，因为有人问这首歌的歌名，我们再把这个歌推出来，叫做《 中央中央》。 这是罗马尼亚的这个歌啊。 对，总之听起来就是心情会大好的一首歌曲、也希望大家今天晚上聚会的时候提前能预热一下自己的心情。 好，接下来的音乐题请大家做好准备了。准备好了吗？我们要开始推这个推子了，推推子感觉是在就是这是剪头发是。 哎，你是今天问题的方式答歌名还是歌手？ 我想想啊， 歌名吧， 歌名 是这首吗？ 不是这首、大家还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呢。好吧，前奏响起，我们就让大家回答一个字，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我相信会有很多朋友来参加，我们只要回答这首歌的唱出来以后的第一句歌词的第一个字。歌名也不用管，歌手也不用管，歌词的第一个字就可以了。 好， 好吗？ 那就凭借自己的记忆了。 来， 三、二、一， 并不难，对不对？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难吗？ 我觉得。刚开始还觉得挺难的，但是当那个吉他的主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就能想起来。 对， 我要提示一下吗？ 你说 一个天气， 一种气象的现象。 对对对、哎、现象对、哎、 你的爱那么多，怎么会不明下落，谁分开就逃脱，千万别羡慕太多，你的爱大城市的人还多，也能容纳任性的我，偶尔小小的错，就让这样一场风波摩擦出回忆的泡沫，是我对你认识太少，还是我自己想的太多，最 我们提醒的是气象的现象之后，阴晴雨雪之类的全都来了，还有冰雹都有，下雹子都有。 对，当然我们还是要提示一下，可能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如既往的在回答歌名。我们刚才问题的是，这首歌当中第一句话出现的第一个字是什么？ 我哼一下那个调，你们想想。 我从来就没觉得这首歌这么难唱。 一个人是快活，两个人才是生活，两个人都寂寞，倒不如一起寂寞。冰淇淋融化在一个嘴唇怎闪躲，怎么多的路都走过，怎舍得剩下我，就让这样一场风波摩擦出回忆的泡沫。是我对你认识太少，还是我自己想得太多？最爱你的是我，否则你怎么养我？否则我怎么可能赴汤蹈火？你说什么都 是当时的一个电影啊，对，黎明和王菲主演的那个电影当中的一首插曲，两个人的烟火。 是，我已经看到很多朋友发来信息，陆续的在对你刚才的那个哼哼表态，比如说老朋友发来说，你哼了一下，感觉更难了， 感觉有一阵冷风吹过的状态。 所以我们今天正确答案就是第一个字应该是风。 这首歌是对陶喆寂寞的季节，第一个字就是风。 风吹落最后一片叶， 在今晚听这首歌会不会有点心碎？ 对，就感觉更凉了，怎么办？还好就是现在如果有两个人出行的朋友可以互相拥抱一下。 如果你现在一个人正在听这首歌的话，我要给你一个抱抱啊。 给下个季节，忽然间树梢冒花蕊，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哦，整条街都是恋爱的人，我独自走在暖风的夜。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哦，却还是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艳阳高照在那盛开的世界，远远看着热闹一切，哦，记得那狂恋。窗外是快枯黄的叶，感伤在心中有一些。 情是如何慢慢在凋谢，多想要向过去告别，当季节不停更迭，哦，却永远少一点坚决，在这寂寞的季节，又走过风吹的冷，在这寂寞的季节，在这寂寞的季节，一样寂寞的季节。 年少无知愁滋味，依稀记得在那个时候，这张专辑是通过双 CD 的形式来发行的，陶喆的月之路，当时收录了他的很多的歌曲。这首歌当时那张 CD 的碟片在宿舍里或者是在其他一些我记不清的瞬间被我以及我的朋友们反复的不停的就滚动播放着。就是在当年的那样一个年少无知的状态下，总觉得自己如此的寂寥啊。 对，就是我觉得当年听这些情歌仿佛自己就像一个诗人，是吧， 觉得自己是孤独啊，孤独的诗人， 没有一个拥抱怎么办，只能低头抱抱自己， 蹲下来抱抱自己，如果想流眼泪记得要倒立。好，花泽类的台词不说了，我们继续要放送歌曲给大家，然后呢待会儿也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中奖听友好不好。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其实今天有很多想播的歌都没有选，包括像我住的城市还没下雪啊，从不下雪啊，还没下雪，季节堆满冷的感觉。但是有朋友说，如果今天的歌刚好是你们都喜欢的那个风格啊，觉得今天的歌好听，那我们也会觉得很欣慰。 对，如果说不知道其中的有哪些歌曲是该怎么去称呼它，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结束的时候稍后晚一点的时间回复当天的日期，收到今日的歌单。 来看看今天发来风这个字的朋友最快的是， 恭喜 Terry， 真是风一样的男子呢。 第一个回答，第一次回答正确，这个环节 是是是小旋风啊，就快。恭喜 Terry， 另外还有四位表扬一下，分别是 健 Jason， 还有谢国辉、杨小肉、贝瑟芬妮。 对，以上四位同样冲进前五，恭喜。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不拒绝，反正也是空空空空如也，我懵懵懂懂过了一年，徘徊在石板路的街边，曾经笑容灿烂如今却空空如也，一切的星光都已陨灭，得过且过是我如今速写，无所谓让痛重叠，懵懂过了一年，这一年似乎没有改变，守着你离开后的世界空空如也，白天和晚上都是冬夜，悲伤的到来我从2019每个周末清晨三小时节奏金曲，让音乐快乐加速，起步加速，欢乐出行，我愿意为你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哥。 到了我们每一天的打卡时间了，这么算来2018年所剩无几，今天是2018年12月24号了。 对，但是掐指一算，虽然说我们的时间已经慢慢的在流逝当中，但是冬天的第一场雪为什么还没有来呢？ 你最近很西游记啊。 怎么了？ 总是掐指一算掐指一算的。看日历就行啊，数数日子啊。 就是盼雪嘛。 好，雪还没有下，但是呢大家最近的聚会和饭局确实不少的，所以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饭局虽多酒可要少喝。 是的，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段文字是出自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著名的电影。如果说今天晚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可以窝在温暖的被窝当中去看一看。 你说像这样的一个季节啊，临近一年的尾声，是每天都窝在家里面，然后参与或者是参与各种聚会，还是去独自旅行会感觉更好一些？ 还是窝在家里吧。 太冷了，就不会去暖和点的地儿吗？比如说去这个西西里岛。 哦，西西里。 真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那个海王当中的一段落，去到意大利当中，就那个西西里的海风吹过的时候放的那首歌， 也是不错的，那种感觉哈。我们可以心怀那种怎么说，去到南方的感觉，然后来品味一段文字。 对，而且这段文字是来自于来自一部这个非常有名的电影，就是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当中还有一位绝世美女。 是的，现在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日图片了，其中呢也会推荐这部电影，除此之外也搭配着这段文字呢。 对，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句台词，岁月匆匆，我后来爱上过很多女人，她们在我的臂弯中问我爱不爱她们，我都会说爱，但是我最爱的女人却从未问过我这个问题。 红叶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纤纤小手让你握着，把它握成你的袖，纤纤小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若是只为一段情，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一生只爱一个人，一世只怀一种愁，纤纤小手让你握着，把它握成你的袖，纤纤小手让你握着，解你的愁，你的忧。 只有那感动的是我，只有那感动的是你。原来为了认识你之后与你分离，以前忘了告诉你，最爱的是你。现在想起来，最爱的是你。我以前忘了告诉你，最爱的是你。现在想起来，最爱的是你。红颜难免多情，你竟和我一样。 最后这句有点出戏、对，前面都还是真的是深情一百分， 是， 这是杨宗纬翻唱的这首歌《最爱》。 对，我还是个人比较喜欢张艾嘉那个版本。 好像有不一样的版本，张国荣那一版很多人也很喜欢啊。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主播私房歌， 今天的主播私房歌，我们要开始轮流推荐歌曲了。到了这一周，应该是2018年，我们主播私房歌的这个尾声，也是我们这个最终的对决了。 对，所以从明年的1月份开始，我们可能会稍微做一点点调整。 对，按照我们目前的流程，还是让大家来对我们各自推荐的歌曲去做一个评分的。就是你打一分，1到10分，你对我们推荐的歌曲的满意度大概是多少分？你可以回复。 对，所以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来自 JS 的 Say Forever， 是来自白洁的推荐。 本来想唱来着，本来想刚才刚有人说为什么你今天晚上要播这么悲伤的歌，其实我觉得这不是悲伤啊，或者应该是一些内心自己的感悟。 我觉得每个人听每一首歌曲的感触可能是有所不同的。 对，在这样的寒冬，其实这样的歌往往可能在孤独之后背后是一些温暖的情绪。 对，会有一些余温嘛。 好，今天我推荐的第一首来自于 Jazz Say Forever。 你们给几分？ 我一个人不孤单，想一个人才孤单，有伴的人在狂欢，寂寞的人怎么办？人在狂欢，寂寞的人在 想你边唱歌，想想你看着被感动了，我被抱着眼泪笑了。 其实在刚刚出这首歌的时候，他们不叫 JS， 他们最早的时候起了一个很接地气的名字叫哥哥妹妹啊， 是， 是一个兄妹的组合，这个在华语乐坛可能并不多见。 嗯， 哥哥呢陈忠义啊，妹妹叫陈绮萱啊，两个人的一个组合。这首歌，是他们的当时出道的代表作，叫《Say Forever》。 对，除此之外呢，还他们还有很多作品都是值得去慢慢品味的，比如说时隔很多年之后再去听他们非常扎魂的《扳机》，也很好听。嗯、 是。哎，返回去听这些华语乐坛当中的一些过去很多年之前但又很优质的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很适合在冬天的时候啊，手捧一杯热咖啡、啊、 是的 啊，或者是一杯这个 热枸杞 温啤酒啊，泡着枸杞慢慢回味自己的青春， 朋克养生起来、啊、 我被抱着眼泪笑了，我被抱着眼泪笑了， Say forever。 Say Forever 来自 JS， 接下来我推荐第二首歌，同样会带来一些电影画面感。当你此刻行驶在路上，或者是坐在家里面，望着窗外，然后霓虹闪烁，这个世界是如此的美丽。就在今天的晚上，无论你是归家还是聚会，都希望是一个美妙的夜晚。不用说了，经典啊。对， 真的就适合品味着一杯红酒，还有今天晚上搭配着牛排来听的。 前面的第一首歌很多人致回忆，所以评分是九分，那这首歌呢？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 and clouds of white. The bright blessed day, the dark sacred night.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其实没有什么悬念啊、嗯、两首歌一首是九分，这首目前来看得分是九分。嗯， 就是这首歌曲可能会让很多朋友听得鸡皮疙瘩都起来，因为不禁会想起其中的电影画面，还会觉得被这个声音深深的震撼。 真的很适合今夜你望向窗外的那个感觉，然后街上的车人然后都在行走中，真的像画面一样。 对，就是嗯，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啊，就是嗯，对，就是嗯。今天你要推荐的第一首歌， 对，我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我觉得应该先舞动一下我们的身躯，因为冬天嘛还是比较寒冷的，所以这首歌旋律响起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会脑海当中蹦出当年看过的那个短视频的画面，嗯、然后也会想起另外一个词叫杀乌鸡。 哦， 这首歌 Zep。 接下来到给你打分的时间，只有两首歌各半首的时间，一到十分，大家给几分？嗯、这一首歌。这首歌目前得分也是九分， 哇，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也可能会让很多朋友觉得，哎呀，当年的鬼步舞真的是很火。 对，就我前面还放了一首好像是慢镜头回放的那首、嗯、What a Wonderful World， 结果你直接给我们这个镜头加速了、 嗯、所以我们在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脚下的油门。 嗯，但是也有像